九九九八八，坚持好音乐、好内容。你好，我是飞道啊。第一章，神秘的邂逅。一日，当小美盲目目的咁喺市中心漫游嘅时候，佢突然间遇到一个陌生嘅英俊男子，名叫俊奇。俊奇嘅迷人眼神同埋笑容，令小美无法自拔。俊奇主动与小美倾偈，两人好快嘅就陷入热烈嘅恋爱。佢哋共度咗无数浪漫嘅时刻，仿佛呢个世界只有佢哋两个存在。小美嘅朋友同屋企人都为佢嘅幸福感到高兴，但系佢哋都开始察觉到小美嘅身体状况逐渐恶化。第二章，爱情的代价。随住时间的推移，小美的健康状况急剧下降，她变得虚弱，容易疲累，肌肤苍白，双眼无神。她拒绝接触外界，不再和家人朋友联络，甚至害怕见到阳光。小美的性格也都发生很明显的变化，她变得孤僻，对俊奇产生过分的依赖。他和家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很紧张，他不再和任何人分享他内心的感受。小美深爱着俊奇，他拒绝相信俊奇可能和他的健康状况有关。他坚信他们的爱情是真实的，可以克服一切。第三章，表姐的发言。小美的表姐叫丽丽，是一位著名的捉鬼师傅。她一直对小美的状况感到担忧，决定去探访小美。当她见到小美的时候，她就立刻感觉到不寻常。丽丽拥有通灵的能力，她能感知到附在人体身上的邪灵或者是幽魂。莉莉对小美进行了仔细的检查，发现令人震惊的事实。她发现俊奇是一位孤魂，一个在世间游荡的幽灵。俊奇已经失去自己的肉体，但她依然拥有强烈的愿望，希望能找到一个活着的人和她相爱。莉莉意识到小美和俊奇的关系不是简单的爱情，她的本质是一种不寻常的超自然联系。俊奇依附在小美身上，吸取着小美的生命力。第四章，抉择的时刻。丽丽试图解救小美，不单只是为了小美的安危，也是为了小美的生命。但是小美拒绝相信丽丽，她坚持认为俊奇是真正爱她的。就是一个寒冷的夜晚，当俊奇吸取小美的阳气变得越来越剧烈的时候，小美的健康急剧下降，她逐渐失去知觉。丽丽明白时间紧迫，她必须采取行动，如果不是，小美就将会死去。小美想阻止丽丽使用她的驱鬼能力修复俊奇，但是小美已经全身乏力，俊奇被迫放手，不得不离开小美。 但是俊奇的这个决定已经太迟了，小美的生命已经消逝，小美就在那个冷寂的夜晚离开人世。第五章，永恒的爱。小美的离世让所有人感到悲伤，俊奇明白他们的爱情不单只是一场悲剧，他更加是一种诅咒，令他们没办法在一起。他感到痛苦和愧疚，因为他的爱夺走了小美的生命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有时候爱情可能会超越生同死的界限，但是都需要谨慎和权衡。爱情是美丽的，但是有时候会伴随着牺牲和痛苦。无论如何，爱情是永恒，即使在死亡之后，它依然以某种形式存在，留在我们的心里面。 九八八坚持好音乐好内容。你好，我是林宥嘉。